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们节目每天呢8点到9点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另外我们节目有一个炫酷的这个 QQ 群，叫漫游漫游团，群号呢就是567-556693，567-556693啊，也欢迎大家积极加入跟我们聊天。 没错，同时呢我们在哔哩哔哩网站上也有我们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您可以搜索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视频直播以及视频回放了。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什么呢，其实小美不知道你有没有有时候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有时候大家私底下聚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就喜欢玩一种既不是手游也不是网游，不用电脑玩的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游戏。 让我猜一猜哈，是不是桌游呢？ 你今天智商满分，这个 因为手上有资料是不是？ 对，桌游啊，桌游真是，我说实话真是90后的产物。 对，聚会必备嘛。 啊，聚会必备。哎，你们聚会具有桌游吗？ 会啊，会玩桌游，最早桌游三国杀。 咱们学校研发的那个。 对，三国杀非常火。 哎呀，真是厉害。 然后大家就是吃完饭之后，来，有一个人带这个牌是吧，然后大家就把桌子一铺开，然后就开始杀。 没错，然后就开始。其实这样的场景在过去10年并不少见。基本从2006年吧，三国杀的这个诞生，让许多中国的这个年轻人算是开始接触到桌游这种娱乐方式。而桌游吧，你看有桌游就有桌游吧，有吃的就有餐厅，也开始在这个全国各大城市吧开始这个诞生啊。然后呢这个但是也诞生之后进阶一个词儿也挺悲伤，就是消失。 确实我们现在在大街小巷上看到的这种各种桌游吧好像越来越少了。 没错， 普遍都遭遇了一些经营不善的困境。那这些桌游吧的倒闭潮也曾经被很多人解读为桌游在我们中国的昙花一现。但是我看有一个资料显示哈，2011年到现在的时候呢，桌游的搜索指数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峰值还是出现在2011年和2012年。那事实上呢，桌游在咱们中国也从来不是一门大生意。 对，因为 其实大家很难想象啊，国外也有人玩桌游，这是我原来没想象过的。其实桌游已经在海外发展了很多年了，基本在2010年后呢，又迎来了5年的高速增长。据统计啊，2015年北美地区桌游的销售年增长率为29%，达到11.9亿美元。 哇！ 我真是不敢相信，也聚一块玩。 好好奇，他们都会玩一些什么样的桌游呢？ 这怎么会大家聚在一块玩桌游呢？我都很纳闷，老外，你说玩什么三国杀？ 因为聚会嘛，我觉得大家总需要有一种可以联系感情的方式，所以可能就。 2016年呢，全球的桌游销售额达到了96亿美元。 嗯， 哇塞，这个其实销售总额呢啊，当然了，不及这个电子游戏的零头啊。 确实，电子游戏还是一个主力军嘛。 但是到了2016年呢，由于这个狼人杀游戏在线上线下的迅速流行，桌游再次回到了主流的视野。 哎， 这个迄今为止呢，做桌游生意的这个很多人已经是说得到了很多人的投资，基本是想开桌游吧就开桌游吧，就是说狼人杀。 嗯， 你有感觉吗？这狼人杀突然就火了，这最近。 对，现在好像就是经常大家还会讨论狼人杀的技巧，就比如说你是狼人，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你是这个善良的平民，你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怎么玩？ 嗯， 我觉得这个套路其实就那两三个，从我个人玩的感觉来看。 而且你没觉得吗？在实际的实战过程当中，大家分辨谁是狼人，其实都是要看对方的表情啊，或小动作啊，或言谈当中 客观的这些东西。 对，但一般是不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实话？ 没有实话，而且一般我跟你说什么是最难猜的啊？ 嗯、 你看我这人够不够资深啊、 嗯？ 其实往往最危险就是最安全，你都说一句我什么也不知道过吧？ 嗯， 这是最难猜的， 就是藏得很深。 你都说过，你怎么判断？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很危险的玩法，就是我真的是个狼人、 啊， 但是我说我是狼人。你有遇到过这样的玩法吗？ 有啊，就直接给你投出去。那我说你既然都说了，就是 还真的不是。 那你演得好。 嗯，就是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就是要看当时的那个形势、 啊。比如说第一轮你杀一人，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这样是为了保自己的同伴，你知道吗？ 就是人家已经就怀疑是你了，然后你说你是。 对，就是可能你已经比较危险了，但是你的同伴可能会被你拖下水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自己跳反一下，没准还可以给自己同伴喘息的机会。 你这个套路好深啊。 这就是进阶玩法，有没有、嗯、 我反正那会儿玩，我最早是玩杀人游戏的时候就跳匪、 嗯、 我喜欢跳匪甩刀 啊。 刚开始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看还是大家 这个狼人杀跟杀人游戏还是有一定的传承的关系的，是不是？ 其实很有传承关系、 嗯、 我觉得就是在这上面衍生的，只不过多加了几个职业而已、 嗯、对，就是变让局势变得更加 啊，对，只不过警察稍微弱一点而已、 啊、 就是更加强了平民的参与感。 嗯、 啊，因为杀人游戏中 原来平民真的是比较悲催的， 平民基本就是被忽悠的过程中一点都不知道。而这个游戏、 嗯、 狼人杀里边你发现平民有更多的作用，因为他有更多的职业、 嗯、对， 什么盗贼、猎人、丘、 嗯、 比特、村长、预言家什么、 嗯、 你是， 但上手相对来说也是稍微有一点点门槛的。 对，因为很复杂嘛、 嗯、 这玩意儿 就是你还要 说 先了解每一个职业的、 啊， 就先了解每一个职业的定位。 对， 这个游戏其实很大程度会有运气的成分。 其实不是，很大程度我觉得就在于跟这个你平常推销的可不可信是一个道理，就是人家信不信你占了这个游戏最大。 那所以还是要看你怎么，就口才第一位， 没错， 然后表情第二位， 因为你没觉得嘛，你再说什么逻辑其实也是没无稽之谈、 嗯、毕竟 主要就是看你这人外形可不可靠 啊。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外形？ 就是因为大家看你这个外形和说话的表情就能判断出你这人， 就是从一些蛛丝马迹、 哎、对对对， 细枝末节来判断、嗯、 对对对对对。另外呢，咱刚才说到其实这个狼人杀，你刚才也说狼人杀基本是从狼人杀游戏有点关联 啊。 其实你说为什么国内的桌游就是说不是很快很更新，或者说不能再出来一款就像狼人杀这样的游戏呢？ 爆款。 对，是因为咱们国内几乎做这个全职桌游设计师的几乎没有。 嗯，那大家都是在兼职做这些工 作吗？对，其实你想过吗？有人做全职桌游设计师好像也真没听过。 哦， 是吧？ 哎，为什么不会做全职桌游设计师呢？是因为全职桌游设计师他的职业发展会很难吗？ 是因为首先它推出游戏的速度很慢。 嗯， 桌游推出一个速度大概在3年左右、 哦、 那3年推出一款游戏的速度呢，对于整个桌游市场来说，对于你整个公司需要的一个利润成本和盈利的速度来说是远远不够。 很慢， 你想3年才出一个、 嗯、确实3年的研发时长 对 一个游戏公司来说确实周期太长了。 而且据统计，国内这个桌游设计师数目呢大概是40到50个人吧。 嗯哦， 就是你玩的所有桌游都是这40到50个人设计出来。 哎呀，那他们也真的很厉害呢。 对，其实就是这个职业构成也相当不稳定、 嗯、 比如说他干一年明年不干了， 就是人员流动性比较大。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设计师设计完这个、 嗯、 比如说有一个某某桌游之后呢，到2011年他就开始连载漫画了，知道他去弄漫画， 从一个游戏设计师变成了一个漫画师吗？ 反正我觉得 说这个人技多不压身。 在这个设计师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对对对，反正我就只能说吧，这玩意儿也是二次元文化，也是生活比较窘境，大家。 嗯。 而且由于桌游这个本身就是保障制度比较低， 嗯， 大部分就是兼职设计。那这既你一兼职设计，又影响你的设计质量，因为你没办法全心全意投入这件事儿，反正你也是有一事儿没一事儿的这么干。 确实。 啊，基本能拿到原创桌游设计师达到世界水平的，基本全中国不超过三个人。 嗯。 你想一想，全中国不超过三个人， 那这真是一个非常稀缺的。 哎，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来，咱们那天做一个那个节目，就是采访国漫的那个， 嗯， 咱们其实当时就问说那个漫画师嘛，就说你怎么样，国漫，他也说了很多人，比如说这个十年前有点这个生活环境啊，比如说不是很好， 嗯， 十年后就很好。其实我在想，其实都是这样， 就会有个过程，对吧？ 你比如说十年前，可能 coser 的这个团也不是很多， 嗯， 是吧？ 就玩 cosplay 的人也会相对少， 也会相对少一点。你比如说这些团，其实也得自己一直贴钱来补贴。 嗯， 你可能十年后的今天，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需要的这些团，也会有一些商业收入。 对，你包括咱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些就是玩 cosplay 的嘉宾， 嗯， 他们其实很多都不是为了商业或者盈利性的目的， 嗯， 纯属是大家因为喜欢，所以聚在了一起做一个社团，然后可能很多方面的成本都需要自己来承担。我觉得也就是这种信念支持他们走了下来。可能现在我们看到像 cosplay 这个圈子发展的越来越好，有， 嗯， 越来越多的商机，其实他们也是经过一个沉淀和发展才达到今天的地步的。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支持这种 cosplay 团。你比如说很多漫游展上，你去比如说花钱啊，进门也好啊，去看这些漫游展，其实你越是这样越去激励这个它的发展，它才能有更多好的给你展现出来。 也就是说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肯定啊， 是不是 你不能说让大家所有人，你说你组个团， 嗯， 十年你自己掏啊，好家伙，好几十万， 嗯， 你说实话，这一个人很难坚持这个。 对，而且确实说对一个人的这个经济实力还是要求很高的。 对啊，而且大家基本都是花兼职时间来弄吧， 嗯， 没有人专职，很少有人 专职，很多都是业余爱好。 对，业余爱好， 嗯， 或者有人说我真的把它当做一个很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专心弄这个。 嗯， 但是其实说实话，那个人可能没有一点收入，还得他搭钱。 没错，就包括像职业 coser， 嗯， 他也需要有收入来养活自己的。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得更多的去看这些他们拍的片子啊， 嗯， 比如拍的这些 也可以多多支持。 哎，多多，你比如说你那天做那个节目打 call， 嗯， 你知道 啊，打 call 跳的相当的 你是不是看到了我发朋友圈的截图？ 我是看到了那个截图，所以我又去网站上看了其他集。 放飞自我了， 我觉得那一期要兰陵来，兰陵加入应该会跳得更好一声。 我觉得兰陵会拒绝。 你知道因为明月站在你前面跳的，就是 因为我在身高上会 立杆子，真的很伤他俩 啊。 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看得出你很卖命，你知道吗？就是你的打扣 放下了偶像包袱， 你的打扣是用生命在打扣。明月的打勾也是在用生命在打勾。 明月老笑场，你看看。 明月就是有点偶像包袱，你发现、 嗯， 有点放不开，男孩子都放不开。你说这？ 哎，那可那让你去当场展示一下 VOTA E， 你行吗？ 可以啊， 可以放飞。 我觉得也 是是 这马上融入这个团队。 下回我们俩来， 下次你我来一个，下次咱们来一个啊。 好的。 而且我觉得你知道，你那天， 嗯， 就是那个长腿啊，就是一览就是特别好， 谢谢 就是真的。而且那天我就看你跟明月跳，虽然咱不说跳的结果怎么样，我觉得你还是 想说什么？什么叫？虽然结果不怎么样， 你还是相当成功的。就是这个明月呀， 啊， 在前面老是跳两下收一下，跳两下收一下。 嗯， 你知道他可能有点，我想包袱有点沉啊。 嗯， 而且当时 包袱重了点。 其实你拉他去跳的时候，我看出来了，他的内心也是 拒绝的。 当时其实明月知道要跳吧， 嗯， 我就应该事前有个沟通，还是临时 他受到了一些惊吓，其实还是。嗯， 对，反正那天我看打扣文化， 嗯， 其实是吧， 嗯， 我觉得很热血，嗯，很好。 其实像 VOTA E， 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聊桌游， 嗯， 现在都是二次元文化当中相对来说目前比较小众的一些了，是不是？ 没，我觉得，因为可能你说十年前小众，你现在从 B 站上的人来看， 嗯， 这几年 B 站发展，其实从他那个线下的那个大型活动， 嗯， 就是之前咱们采访的那个谁，他不也是主持过嘛？ 啊， 从他那个线下活动的人数从2万扩展到今年的10万人。 哦， 其实你能看出来，他这个二次元发展，你要说 受众还是扩大了的。 哎，对， 嗯， 而且你要是说 B 站仅仅是一个文化社区的话，我觉得有点过于的狭隘。 嗯， 其实它已经不是一个社区了，现在， 嗯， 它就是完全是一个文化的一种集散 啊，文化集散地。 对，而且二次元和三次元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二次元的世界，在这个 B 站的世界中也不是那么的隔阂。 嗯， 不是说有些人，比如说，哎，你一提到 B 站，你可能十年前跟我说 B 站，我说，哎，小美，你简直太毒了。 嗯， 我这话的意思呢，就是你可能太就是说太专了， 嗯，比较专一，比较就是 钻到那个小众里边了， 这个， 二次元的小圈子里面， 没错， 现在确实 B 站里面也会有针对大家都可以看的一些板块，哎，比如像电视剧电影板块，哎，这个就是没有任何门槛嘛，只要 你说电视剧电影，我有时候看咱们那个节目回放看到无聊了 又去看电影， 就是因为看了很多期你知道吧，老看见咱俩的这个面孔，我就说这时候看一个推荐有一个什么电影我就会点进去，其实也就是集体放电影，你可能看过，但是大家很多人在弹幕上讨论的什么，因为你知道弹幕文化就是基本是 B 站的这个构成的核心，大家一块讨论看这就好像真的是你在一个电影院大家聊天， 就感觉跟大家朋友一起看的 很有陪伴感， 对， 很有陪伴感。 再包括现在就是 B 站也会有这个生活区，就大家甚至把自己的料理传到网上大家一起看， 那天你知道吗，我看还有吉他教学区， 哎，对， 你看过那个吗，就是很多类似的，应该 对，太多 了，就是一个男的，你说他直播也没有什么很花哨，就是一个网上授课， 一个男生在教吉他吗， 其实就是原来你可能从网上还真没有人做很完整这种，大家可能都需要你花钱买呀，或者怎么样，就是他真的是在教你， 就免费的课程， 而且是直播，对，你可以随时问他，比如说我当时家里有把吉他，我之前还会弹点，我就赶紧问，那天我问他，而且我发现现在这些主播们可以是主播，其实你说一句他们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主播，可能人家也就是真的是好心 业余的爱好 贡献出这种，对，我就问他，我说哎，比如说这和弦弹那个匆匆那年的时候有点上不去的手呗，我说这个啊，对，这和弦怎么摁呢，我说那个，然后他说啊，你可以啊摁那个板鼓然后三指再弄过， 哇， 就是很实时这样，你知道吗，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 B 站的里边已经不仅仅是你说很专一的一个二次元，就是它简直是一个大家现在一个可以说是上网一个探求文化探求知识或者说探求陪伴的一个地方了，所以你看咱们也给大家大概盘点了一下二次元的这个发展嘛，大概，而且 B 站的一个变化我觉得真的是大家有目共睹，对吧，所以说到这块呢，那紧接着切入咱们歌曲回来之后咱再切入到桌游，好吧， 送给大家一首阿里巴巴，上回来 四大天神守护着混沌之宫，他们统治的勇士守卫苍天门，种子的猛士得位成为天神，当当苍天神会拯救世界灵魂，做做重生神当打破宇宙平衡，能够内心火热的雅典娜女神，战争只会坚并渴望爱心的女人，向龙上的神剑是个板的盟道，雷神托尔为了北方的荣耀，他婆婆妈妈叽叽喳喳，金斧头银斧头东方和神不爱打打杀杀，嘻嘻哈哈，缓慢的思想在团队老爱恶人，探索的星途落入到了凡人，小金刚玩世不恭的小男人，困难的缘分让他们踏上征途，重重困难他们会该如何征服，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有的邪恶的力量擦窗，满的愤怒让邪恶自身变得异样，让众生有了贪婪的欲望，让人们的思维变成了逆向，那颗单纯的心也被丢在地上，开始身上传播却是黑暗的力量，主动人们追求的光环，就像拿出了人生的方向盘，没有生命的树就是枯木，可惜是少者比没多大出路，世间本来没有种族之身，更没有身份的高低之分，时常享受着平淡的人生，像回到童年般的纯真，享受生活，你我的伙伴都在这，不要浮夸表面，享受人生的快乐。 小美，其实你说到这首歌的时候吓了我一大跳，你知道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你是不是这个印度电影看多了， 没有，这个好像是还蛮早的一部就是动画， 对对对， 然后我最早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给我唱 啊，真的， 对， 我爸爸妈妈曾给我、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刚刚听到那一版是经过现在在改编加工的， 改编、 对， 有点 所以感觉非常 fashion 的一种、 非常 fashion 这种感觉、是没错。那咱们其实再回到这个 对上半场跟大家聊了一些这个桌游方面的事情，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好不好？ 对，其实桌游这个设计师咱们刚才说了三年一个嘛，而且做一个产品呢需要众筹， 众筹 一下，因为他你想一个人得投点钱嘛，而且他众筹完之后桌游面临一个最大的瓶颈，就是他的销售渠道是什么？ 桌游的销售渠道， 你想想，销售渠道一般很难。 哎呀，很难，尤其像狼人杀这种，好像就是也像三国杀、狼人杀，是不是就靠卖这种纸质的 牌 呀、来赚取利润？ 三国杀还好，咱比如说卖到网上有一些版权呀、这些什么的、这还好。但是其实有时候，比如说一些小的手游厂商，它出来之后，光是印刷这些手，因为你玩到是牌，它得印刷呀，光是印刷的费用就达到五位数。 哇，就是成本还是挺高的、 成本还很难收回来。而且有啊，这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发行的不全面啊，比如说有些城市但人根本不玩你这个桌游，那怎么着？而且你也没有一个推广的平台。你比如说我到哪个网站说啊，我又出一款桌游什么？ 就系统的宣发还是比较少的。 你仔细想想，有没有一个网站专门讲究桌游的宣发什么？ 好像基本都是混在综合的游戏类网站，可能会有一个很小的专区。 对，而且还是输的点那些很大牌的桌游。 对， 你要是一些名不经传的，还真不一定。 还真不一定从网上能找到相关的很多资讯呢。 没错，然后就是咱们这个资料也说到有一个 CEO 嘛，说到那个告诉他们呢，现阶段呢，就是说他们基本桌游不能以这个盈利为目的，他们还是在等待市场。 等待时机，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市场大概是等待的什么吧，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盈利模式的一个考虑，因为人家嘛毕竟做商业的是吧、作为一种这个其实智力游戏，其实桌游在中国的市场首秀呢与大学生和白领群体还是紧密相关的， 就跟咱们年轻人还是关系很紧密的、 其实是这样，也就咱们最接受的是吧。你说到那个三国杀，基本上2006年呢、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大二学生黄凯根据这个桌游帮设计出的 就是国外的一款，就我们刚才还讨论说这个美国的小伙伴们都在玩什么样的， 结果人家比咱们还早玩这个。 其实我们的这个三国杀还是借鉴了他们的一些元素。 对，然后呢这款玩法多样的就马上就流行起来。刚开始呢这个黄凯呢以79元价格放在这个社交这个网站上去卖某宝、 我觉得还是就是走在了时代的前端。 这些来自宿舍楼下复印店的卡牌被发往全国各地。 哇， 你知道吗？这件事刚出手，我在咱们学校电视台，我还做了期采访。 哇，真的就有采访到黄凯吗？ 他没有，就采访到那些复印店的老板。 复印店老板挺开心的， 是 不是？ 是你们中蓝底的那些？ 哦，是我们女生宿舍 的。因为你知道你们女生宿舍底下那些底商啊，窝老天一排接一排。他当时生意好到什么程度？他基本是那个老板跟我说是印10000套。因为他们复印机不能一直印，因为老板怕他们复印机坏，而且他那要彩色嘛，而且印得很厚，他们那个。所以就是说，他们基本是得这些所有的复印店加起来一块儿给他复印，才能供给他的量。 也就是很畅销，是不是？ 太畅销，老板说。就是我得无时无刻给他印， 就是一直要盯着， 歇完了就给他印，印完了就给他歇，就是这样。当时就是说，老板说一家店大概一天印4000多套吧，那时候中蓝大概是4-5家，一天卖25000套吧，3万套。 哎，这也就说明还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就这个桌游啊，就开始分发了， 在同学之间突 然 流行了起来。 2006年啊、才设计出来，2007年啊，黄凯就成立了这个工作室了啊。 这个桌游工作室专门来从事三国杀桌面游戏的售卖还有推广的工作。 这个通过网络销售和线下代理等方式呢，基本三国杀在大学生群体里得到了广泛的流行。并被这个视为年轻一代线下社交的全新形式。 我不记得，可还记不记得啊？三国杀好像最流行的时候大概是在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真的 那会儿 身边的小伙伴都会在讨论说用什么样的主攻，然后配什么样的牌， 什么样的装备， 对， 怎么洗牌。 而且它其实不是说我设计出来一套牌这个游戏就结束了，而是它后续又推出了烽火林山一系列的扩充包， 很多， 然后加入了 很多，而且 很多 英雄，对，很多英雄，很多的道具，你记得吗？ 对， 什么火、酒、烧、铁锁、灵，就是后来你说那个，对，酒，对，是酒，是这样。 对， 然后到三国杀最火爆的2010年，卖出了多少呢？小伟说的这个累计卖出100万套， 哇，太可观了， 100万套。然后它所代表的这个社交属性和这个文化有没有被局限呢？并没有，而是将来被更广泛的开。 开办起来。因此就在三国杀刚刚兴起2008年，这个卡牌就授权这个某这个开发三国杀线上产品三国杀 online， 这也就是后来迅速被炒火的这个。 也就是我们的三国杀不仅仅局限于大家实体面对面的这样玩，也可以在网络上玩三国杀了，就有了三国杀 online。 我现在都能记得它那个登录音乐，就是噔噔噔噔噔噔，你有印象吗？就是 什么呀，你能不能唱再形象一点？你这个真的很像随意来了一下，噔噔噔噔噔噔，真的小妹，你稍微认真一点唱这首歌。 就是他那个鼓点很难唱出来，就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开始玩三国杀了。 对，大家也可以在网上玩三国杀，但是呢，网上三国杀一出呢，对这个实体三国杀其实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你比如三国杀的这个净利润呢，直接就由2013年的4000万下降到900万。 哎，我其实觉得扩展到网上应该会迎来就是新的一波发展，没想到好像还挤压了这个实体的。 因为你想，大家在网上玩就够了，大家很少再去桌，必须买一套牌玩。而且呢，同时桌游吧这个，由于桌游吧的兴起呢，它这个硬件门槛极低。你像咱们玩那些桌游吧，其实前期投入他们大概在多少，也就一般不超过20万。 确实，你只要需要提供简单的 桌椅、基本就是房子、 桌椅、牌，然后再 一点饮料， 对，简单的饮料啊或者便餐之类的就可以了。 而且几十盒这个桌游呢，也足以吸引这个普通用户。而且它的这个产业呢，其实说实话，桌游吧产业也就无法升级了。咱就拿上海市桌游吧举例吧。基本在2009年3个月内增加1倍，并在次年达到了1000家。你知道这个扩展速度，我觉得相当快， 相当快。 这比某麻辣烫这个，而且呢，据称呢，平均月流水过万。但是在10年过去了，在各大城市房租飞速上涨。哎，你要注意这个，这很关键。2009年的时候，它流水可以过万。但是在房租飞速增长的情况下呢，桌游吧的单人消费金额幅度仍却超不过20元。 也就是说，我们的物价开始往上涨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桌游的消费水平还停留在几年前的状态。 没错，其实你说到这儿，其实也不是说是好是坏吧，反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代发展，尤其是桌游这个房租的兴起，也对其实很多比如密室逃脱啊这种真人性的游戏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没错， 那 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下半场还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资讯，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秋叶原俗称为 Akiba， 位于日本东京都台东区西南部，是与时代尖端产业同步的电器大街。目前秋叶原中的店铺也达到上千家。秋叶原就在老东京的东城门外，在二战之后，这里形成了售卖稀罕的高品质电子产品的黑市。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里的商店先是大量供应电视、冰箱，随后是录像机和游戏机。如今电子产品店、模型玩具店、动漫产品店和主题咖啡馆在这里并肩共存，新的办公及零售卖场综合大楼也渐次拔地而起，以期创造更多的商业利润。秋叶原电器街一带曾是下级武士的居住地，明治以后日本开始进入电气化时代，作为了解消息以及娱乐活动的手段，收音机得以迅速普及。出售电线、配电器、开关、收音机器件的批发商们也随之成长起来。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除了军事用途以外，电机材料变得很难入手，连电灯泡也被采取配给制，所以此类商业买卖陷入了困境之中。1945年东京大空袭后，秋叶原一带几乎变成了焦土。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在电脑的普及以及技术革新浪潮的带动下 ，ACG 界也呈现出一片盛况。许多 ACG 爱好者开始光顾流连于秋叶原。以人气 ACG 作家的同人志为销售对象的商店在秋叶原日渐增加，出售运气占卜牌、动漫主人公小杂货、玩具、手办以及模型的商店也多了起来。模仿游戏中的场景设置以及出场人物装扮的茶馆也在此时出现了。随后以服务生 cosplay 进行营业的咖啡店也陆续登场，集合漫画茶馆和游戏咖啡店于一体的店铺也颇有人气。秋叶原同时也是日本国民女子偶像组合 AKB48 的大本营，在秋叶原的唐吉诃德卖场八楼有专用的 AKB48 剧场，以可以见面的偶像为特点的 AKB48 几乎每天都会在此进行公演，剧场可容纳250名观众。由于场地结构问题，在舞台的前方有两根大柱子，这两根柱子既是剧场的缺点，同时也是剧场的特色。由于剧场规模较小，但观众数量众多，所以每场公演的门票都需要事先在网上报名、排队和抽签才可以购得。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跟号大叔。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梅。 哎，没错，咱们上半时段其实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桌游的啊，这个哎呀，狼烟四起，包括咱们学校这个三国杀是吧？ 嗯，就是在业界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也受到了很多同学的喜爱。 对，小美，什么时候咱俩设计一个？ 嗯，我们设计一个漫游杀，怎么样？ 漫游杀行吧？你出杀，我出闪。 闪 对、 为什么我们用的牌还是人家三国杀的牌球？ 咱们这属于抄袭，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一点创新力都没有。 对对对，那说回来啊，其实咱们这个、作为咱们这个，其实刚才不是讲到了这个房租的这个等于越来越高嘛、等于桌游的它这个利润其实直线下降， 越来越高了。 对，而且单人消费也很低、那这个时候出来一什么呢？其实也就是玩桌游，就是咱们千禧一代、什么叫千禧一代？就是80到95年 啊， 1980年到1995年出生的这一代叫千禧一代。那其实千禧一代的他们的这个啊，日常的休闲方式做过调查，针对他们的收入水平来讲，就是咱们与美国，就是美国不是之前好几年就有桌游吗？针对他这个收入水平相比呢，在咱们国家呢，一款引进的桌游价格水平基本是在200到300。 嗯， 与这个其实与国际市场其实是持平的。 嗯， 但是我们啊，可以说咱们这一代千禧一代呢，平均薪资啊，只有可能有些国家的这个1/6啊之类的 啊，也就是说、 咱们 虽然市场价就我们购买一款游戏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我们的工资水平相对于某些发达国家来说还是稍微低一些。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全部啊，因为可能咱们的这个千禧一代还要在很多，那我觉得唱歌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咱们也花在了别的地方啊，尤其是这个桌游社交推广非常困难呀、而且极度依赖这种公司的文化、而且又很难以吸引中产消费，在这个2016年以前呢都是这样、但是在2016年情况就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这个某些综艺，比如说饭局的诱惑啊，比如说 Line Man 的这种综艺节目，出版于15年前的这种桌游狼人杀呀，得到了迅速的普及。 确实在好多综艺当中大家也会现场来玩这种狼人杀。 这个是多么一个普及啊，我个人有深切的体会、首先从各游戏直播平台，你这些综艺带动狼人杀之前没有人直播狼人杀、没有软件是叫什么那某些狼人杀的软件。自从这个综艺一播，各种 APP 下载首要都是什么天天狼人杀这种软件、你知道吗？然后各种直播平台直播玩狼人杀。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就开始莫名其妙组一些狼人杀的局。 啊，就是在吃饭啊聚会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他们专门玩狼人杀。就是说咱们今天 专门出门去玩狼人杀， 专门今天咱们组一些，比如东城区，咱们今天就都不认识啊、大家全是年轻千禧一代，大家组织都不认识，互相不认识，跟那种相亲似的，然后大家见面就开始玩， 也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大家水友一块组个局。 在这里我发现了学律师的思维比较清晰一点 啊，真的 学他们说话就是各自带有这些职业特色 啊、确实也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认识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朋友，没错，就是社交嘛。 嗯， 然后呢，这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基本70%的客人去桌游吧都是冲着狼人杀。 嗯， 而且周末店里的上座率能达到80%。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好多那个桌游店已经由于经营不善渐渐倒闭，那是不是现在狼人杀的又一轮火热兴起也会带动我们的桌游吧迎来这个第二春呢，事业的第二春呢？ 没错，你看这个咱们受访的这个桌游吧的老板就说、其实呢这个狼人杀来的人非常多，但是呢依然没能改变太多。 哦， 就是对，就是主要是他可能因为这个老板说，因为最终并没有带来一个稳定的桌游吧的群体，玩家的群体。 嗯， 但是呢就是最早因三国杀入行的那些人呢，现在又必须靠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没错， 反正你看现在两股力量就是厮杀了嘛，一个就是三国杀，还有一个就是狼人杀。 嗯， 这两个肯定呢大家不能混着玩，不能你出杀我出闪， 没错， 就乱了套了。 之前好像也有采访说到，说这个狼人杀其实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桌游产品，尤其是当这个狼人杀被转化成线上的 APP，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综艺节目啊，社交产品，甚至是在秀场直播之后。 就是我明白小美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主要是它离真正的那种就是纯靠纸牌玩的桌游还是有一定的，对，有一定差距。因为狼人杀其实说实话有句不好听的，我在线上点就能玩， 嗯， 只要有一人当法官不就完了吗？也不需要什么牌的这些。 没错， 所以说你要如果说真正的一个桌游，比如说咱们拿最近一个 Deep Madness 来举例子。 哇， 这款桌游的其实是2016年有一个咱们中国人带领的团队，他们是众筹了$1,430,000，众筹了$1,430,000，其实已经很多了啊。然后他们进行研发，虽然这款桌游产品咱们目前在国内见不到啊，他们目前还在研发，然后先会投放海外， 还在测试阶段、 对对对，还在测试，但是呢国外的情况也不算乐观。 基本上该平台当时国外的这种发行平台运行了大概1500个桌游项目吧，获得成功的项目呢，认筹金额接近了7000万美元。 哇， 其实也是相当多的， 很多的一笔数字。 对，然后这个数字呢，就是觉得是很多，但是它在桌游的平均到每款游戏基本是不到5万元的一个众筹， 也就是平均到每款游戏这个、 你的节目制作费吧，相当于就5万美金，覆盖了这个设计、制作、发售所有成本。 所以还是紧紧巴巴用钱。 对，所以到2016年底呢，很多的出版商啊，比如说这些桌游的啊、中小型企业，他们纷纷选择这种挂牌上市，是吧，来做更大的一个融资也好啊，众筹也好，去获得钱。但是呢，作为咱们国内的一个桌游的一个就是行业的现状来讲，第一就是发行真的很困难，它不像 Steam 平台，你有一个发行游戏的一个平台， 没错， 它首先发行很困难，第二是就跟小美说的，你比如说现在在咱们之间还是不是很流行，说咱周末干嘛，哎，桌游吧去什么吃，其实不是那么流行， 还是比较小众的， 真是比较小众。你要说现在最大众的，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啊？最大众就是看电影，真的是这样。 看电影零门槛啊。 对，周末干嘛？就是买张电影票呗。现在你说网络这么发达，我随便哪个软件，恨不得咱们现在这个 手机上都会有， 手机社交软件都能买，对吧？你买一张这个电影院，而且电影院开的现在也是满街都是。不是说嘛，北京城覆盖不超500米就一家。 是，经常会看到什么北京又新增了多少多少块荧幕， 然后 多少多少块 IMAX。 对对对对对对对， 确实。 所以就是说，在桌游这么一个，哎，反正就是海外很多人觉得呢，不少这个桌游起源呢，就是在欧洲寒冷的冬天的时候，他们就是说欧洲寒冷冬天，他不是一堆人围着一团火坐吗？这时候就诞生了桌游。 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炉石传说是大家围坐在一个炉子 自娱自乐， 张开了想象的翅膀。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说在很多国际也有一个桌游的展会，专门，其实国际有很多桌游的展会，但是这个就可能国内玩家了解的少一点， 就非常专业的这种。 对对对，在那些展会上，其实还是他们的销售对象以家庭为主体，因为美国那个包括外国很注意这种家庭的概念， 没错， 他们就是比如说家庭过圣诞啊，过什么，大家在一个地方一聚会，比如说就跟咱们现在 亲子游戏， 对，咱们现在玩，但是我觉得这在国内很难实行。你比如说我跟我妈玩桌游，不太可能吧？我跟我小舅大舅玩桌游了， 咱们要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 我觉得大人不太 亲子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广阔的。 你换到咱国内，春节基本就小朋友在那偷吃东西，大人弄好就去玩打打牌啊，打打麻将。有一部分人看春晚，一部分人放炮，一部分人就我觉得还是文化不同。文化不同， 也不 看看春晚，弄弄这个一家。 其实你说大家打牌也算不算做的一种？ 我觉得算。 桌面娱乐方式呢？ 我觉得算，尤其麻将算是高级桌游，真的这个太难了。 到现在不会玩啊。 对啊，真的啊。 记得当时小时候好像家长在一起打麻将，然后我就把那个麻将一个一个从牌桌上搭成一个 啊垒起来，我也爱垒这个，对。 对， 然后我妈过来一顿训斥，小孩子不能碰这个，起开。 对于桌游来说，可能家庭聚会啊，包括亲子游戏，又把他们推向了市场。 没错，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有一个这个大 IP， 就是咱们之前做过的调查《大护法》，你记得吗？咱们之前做过这节目， 没错。 对，咱们之前做过这个节目，比如说电影《大护法》，其实上档之前呢，有一个桌游，就是一个等于光线的一个彩条屋啊，想跟这个合作出版桌游，配合影片宣传啊，桌游就是。大护法嘛，这桌游这，你看这个图片其实还是挺好看的。这大护法，然后呢，等于是想进行改编，并加入这个电影的这个部分设定吧。反正这种跨界的融合也算是一种 IP 的融合。你比如说，就利用电影，其实我觉得它跟动漫电影 而且很巧妙。就对于很多粉丝来说，他们也想知道大护法背后的一些故事。但是你看它的卡牌上都会对每一个人物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然后也可以作为电影的一个补充。 对，其实桌游的 IP 化确实是一个相对现实的一个做法。 没错， 其实你比如说2003年这个《冰与火之歌》，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权力游戏》。这个在国内啊，很多桌游产品啊，现在目前虽然还没有《权力游戏》桌游，但是其实在国外已经有很多了。这都属于这个衍生品。 对，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真可以。你比如说最近《战狼》很火，你出个《战狼》的这个桌游， 哎，我相信会很受欢迎的。 《战狼》卖50亿，这个你别说卖50亿，卖3亿也行。这牌是吧？所以就是，哎呀，反正你往往说到这个时候，衍生品就会被带到这种可以说是三国杀呀、狼人杀也好，带到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综观所述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桌游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它不在于你 IP 多么好，在于你怎么能把它体制给弄好。其实桌游现在我觉得有一种规律化， 万变不离其宗，你所有纸牌可以叫不同名字，什么大老板、大富翁啊，枪击谁、抢银行，乱七八糟。 玩法的机制还是差不多 的。玩法的机制就是说白了，大差不多、嗯，每个人都有发言。 嗯，就每个人 每个 桌都 逃脱不了这个。哎，对， 设定 有个身份设定，有个发言，有个推理，有个逻辑判断，然后给人推出去。嗯、 对， 就是。就可能我不知道小美你玩桌游多不多啊？反正我玩了很多桌游之后，我发现万变不离其宗。这几款抓住人心规律的，一就是直面对击，二逻辑推理，三就是一个判断， 嗯， 就没了。 就是对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非常的高，你要从众多人的发言当中去提取他们的关键点，然后排除哪个是站在自己这一方的，哪个是和自己对立的。这个还是挺靠记忆力的，你有没有觉得？尤其是在一大波人 啊，我跟你说，尤其人玩多的时候， 然后就已经记不清。清楚谁是谁了？ 对，尤其而且你想，你要到晚上，说实话，你要玩的晚了，第一个人发完言，到第二个人，到最后一个人，半小时过去，你 已经困了。 前面说了什么呀？我都不知道，瞎投啊！ 就随便投一个人吧。 对，其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桌游进行一把很慢，而且很消耗时光。 对， 你记不记得说到桌游，其实桌游还没有被迅速淘汰，有一个东西，记不记得之前兴起的撕名牌？ 啊， 有很多馆专门做撕名牌，你记得吗？ 撕名牌不就是一个综艺当中出现的游戏吗？ 之后北京基本当时很火， 会有 所有 实体的撕名牌的 对呀、 啊， 你没玩过吗？ 没有哎， 他给你设计任何的场景，有些模仿跑男，有些设计各种的这种主题， 嗯， 比如在二战的军舰里，在什么那个开始撕，大家分成两队， 嗯。嗯 一个人600块钱吧，基本。 哇，他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给你提供两层的场地，你撕呗。 啊， 就是这样。 就大家互相撕。 一个小时之内，对。 啊。 但是那个游戏为什么后来被迅速淘汰呢？一，我认为就是价格过高。 嗯。 二就是说实话，大家撕了之后，真的对于个人关系不是很友好。 啊、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 真的。不是，就是你说你孰轻孰重啊？这玩意儿、 嗯，就是看大家能不能摆平心态。其实我就是在玩游戏而已， 但是 不一定要把对方淘汰掉。 对， 这可能。 而且我玩过一次之后，我发现你刚开始一般都会选择躲，躲的时候就等人来，等人来你就撕一波没用，然后就没了。所以其实每个的它的发展规律，其实咱摸不透。 嗯， 很多东西你刚上来其实特别火，但是到后来，比如说咱们今天聊到桌游，比如说三国杀呀、狼人杀，啊，可能之前桌游有过一阵兴起，桌游吧，然后到后来由于房租啊各种关系又落。 没错， 就这些发展规律， 其实都是看大众的选择， 其实还是看大众的 选择，看消费者的选择， 这个市场你也很难把握。 没错， 哎，其实说到这儿啊，小美，咱俩说一个好玩一点的事儿、 嗯。 你说现在年轻人出门周末除了吃饭、逛街、看电影，你还会干嘛？ 宅着。 我觉得这是跟咱们二次元 所的， 哎，这是跟咱们二次元听众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儿、 嗯。 你说你现在出门聚会除了吃饭、逛街、看电影？ 除了吃饭、逛街， 这三样基本算老三样吧？其实， 嗯，好像是， 对吧？但是有些人，比如说想突破，你会想到什么？第一印象， 密室逃脱。 哎，算了算了，我挺想玩的，我挺喜欢玩的。密室逃脱算一个， 嗯，或者是逛一些展览， 漫展，对、嗯，这也算一个。 嗯，再有出去的话，还有什么呢？科尔平常会去选择什么样的娱乐方式呢？嗯、 我最近养成一特别好习惯，我每天9点多吧，晚上9点多，我去夜跑。 夜跑， 对，我会跑一个多小时，对对对、嗯，然后我就会组织人去夜跑， 就大家组团锻炼， 嗯、然后我会晚上。 说到这儿，还真是组团健身，我觉得最近是非常非常 火。是吗？ 对，大家经常就三五朋友一起，咱们健身房见吧，一块报个瑜，你看女生报个瑜伽，男生练个肌肉，是不是？ 我又翻起了我钱包中那张遗留已久的卡。 对，一般健身 好像快要过期了， 办了之后就忘记这件事情、 哎。你说大家办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热血？都觉得我能练上时间？ 因为我们都对自己很有自信，而且大家都觉得我可以坚持下来。 但是后来， 真的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我总结了一下， 嗯、 因为见效真的非常慢。 健身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持之以恒才能看到效果。 真的非常慢，我说实话。 就是指望一次两次锻炼去改变你的身材是不可能的。 何止一次两次？有些人说一个月、两个月健身肌肉能怎么怎么着啊？ 嗯、 反正我不知道有一些传照片大神是怎么练的啊。 嗯、 反正我是锻炼了3个月之内， 很少是不是？ 只能说越来越胖更。 哎，那你这个锻炼的方法是不是还需要改进一下？ 我还有专人指导， 哦， 而且我还吃的有专人指导，对，嗯、都不行。 哎，只能 反正对于咱们来讲， 体质问题了。 体质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 嗯， 很难见效。 没错， 我还会比如说有时候4-5点钟约着大家踢个足球。 嗯， 其实这个，但是这个受到一些场地限制，因为足球场本身比较小， 嗯， 足球场。哎，就是，但是凑人嘛，你也得，而且踢比赛、 嗯、 都不认识，基本 啊， 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你说都是我好朋友，正好20个人踢球、嗯，这也太难凑了。 是不是就是赶上有谁，然后就带一块儿 啊？对，他有一个比赛，就是很多时候我去弄弄那个、嗯，然后有的时候会，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组团写生， 啊、哦， 他有一个就是说类似于微信群， 嗯， 有一个大团，就是大家得上去，然后会有每次会出来一个工程人带着你们去，比如说大家今天约组团看漫展，组团看艺术展，组团看比如说国图又出了一个什么什么展，大家去，又或者说大家今天组团去打篮球，东南打篮球，望京踢足球，然后会有一个工程人确保大家的安全， 就是各种各样的线下活动组织， 对，会有一个组织者，现在出来这么一个， 没错， 我觉得这就也算是新兴的，我之前没见过。 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渠道认识很多同好，就比如说我喜欢逛展览，那我可能就结识很多也喜欢艺术啊、喜欢展览的小伙伴。如果我喜欢锻炼身体呢，我可能就会加入一些什么踢足球的群啊、 哎，对，还有健身群。他比如说还有附近，比如说你现在咱们在电台是吧？然后这个比如说你可以在附近健身房有，但是我没有朋友怎么办呢？他可以给你融化，就是他那个群很多很多人 啊， 有很多群。 比如说我在电台附近，然后 要去哪家健身 房， 啊、你比如说 建外的，有没有一起去的小伙伴、啊？ 他是这样，给细化到每个街道有一个。 嗯， 对。 所以这还是非常的方便的。那有没有什么跟咱们二次元相关的活动呢？ 有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之前上次说，其实大家可以逛展。 嗯， 你可以，你可能刚开始是一个人去，但是你可以加入各种的团社团。 嗯，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是最早逛漫展。 嗯， 买一些小周边啊，然后当时不有社团，很多人社团不也在当时摆摊招吗？ 嗯， 反正我小时候去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啊？ 现在都是的， 都是 而且会越来越丰富。 哎，对， 嗯， 然后当时我就会看每个社团，他不有介绍吗？他会怎么样？然后他需要什么，你就可以加入他这个社团，然后大家有哎对招新、嗯，然后你就跟大学社团一样，很好玩。 嗯， 你能认识很多新， 就是有 在各行各业，对对，但是大家又喜欢二次元的人， 没错。 然后你们可以去各种漫展，即使你不可能，我现在这体型不太适合coser， 但是即使我可以付出我的劳动，比如我可以给大家做做后勤啊， 哎、 做的什么这些社团，而且很有意思，大家凝聚在一块儿， 找到自己的快乐， 是不是这样？其实就是线下这样一个一个的圈子。 而且这两年随着咱们手机游戏越来越发展的越成熟，在漫展上也经常会办这些就是手机游戏的主题比赛， 啊、 就是当场我们联机来玩一局，经常会办这样的比赛，可能主办方会给你一些小礼品。 哎、你说到这儿，我发现最近各大饭店和 KTV。都出了那个说手游到什么段位打八折打七折， 这属于促销的范畴吗？ 哎，真的是这样。我上次吃一个，对，我上次吃一顿饭， 嗯， 就是然后结账的时候，他说您玩那什么吗？我说玩啊，怎么了？然后他说您要是那个黄金以上打七折，钻石以上打6.5折。 那看来这个老板一定很喜欢玩游戏。 然后我就最后打了七折， 啊， 真的还不错， 嗯， 真的还不错，对， 嗯， 最后我反正是实惠赚到家了， 也可以吸引一些顾客。对于饭店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其实对饭店角度来讲，它吸引顾客， 嗯， 因为它这样是个噱头嘛。 确实， 你觉得优惠，他平常比如说送 你 券什么的，你也不要， 你也会推荐给其他身边玩的。哎， 你想 我去吃了什么什么饭，他这个还能打折呢，你要不要去尝尝？然后那个小伙伴说，哎，那我就去试一试吧，觉得还也挺有趣的。 说到这儿，小美，我又想起来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冷门的一个最近兴起的一个好玩的东西， 嗯、 就是陶瓷，在各大商场有捏那种陶艺。 但那个我觉得好 难呀，你玩过吗？ 我没有，但我看大家玩过，因为它那个转盘转起来速度很快， 嗯、 你需要用两个手去给你的陶器塑形变形，然后如果就是 你稍微一偏 就歪了， 比萨斜塔了。 嗯，对，就比萨斜塔了。 你知道那个东西技巧在哪儿吗？ 啊。 咱们就跟骑自行车似的，你总想掌控方向、 嗯、 那个的最大技巧就是你只能微调，对、 嗯、 你千万别手说我想给它捏什么样，你稍微往里摁就完了那个。 哇，那看来我们的可是 我玩过，我最早在那室外、嗯、最早还是做室外，现在不是高级了吗、哦、最近商场里边， 对，商场里也会， 就是它那个你就是稍微一动、 嗯、 整个就变，因为它那很快，而且 手指稍微一动这个形状完全变了， 对、 嗯、 很软。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个小，我不建议大家做大的、 嗯、 就做个大概这么小的吧，就还没有你手机长的这种、嗯、 也好控制，因为大家都是初 学者，好控制，真的好控制、 嗯、在家当个小摆件。 对，你发现没有，现在越来越多这种就是线下的这种选择、 嗯、 其实也是给大家了， 大家娱乐方式越来越多了。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这种线下方式，所以大家不局限于这个玩桌游啊，或者玩任何形式的一些啊产品啊或者什么的，是吧、 嗯、是的、 嗯、 那说到底呢，就是桌游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咱不敢预测啊，当然看市场怎么选择，但我觉得它就跟很多小众的产业一样，不会消亡。 嗯， 因为 我觉得总会有自己忠实的粉丝在这儿。 对，因为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固定的群体的，你比如说 咱俩要不喜欢，你可能一辈子也不玩这个。 嗯。 但是有一些喜欢人，他就轻易不会放弃。 嗯。 他哪怕觉得我有这时间去踢足球，我不如来桌游进行一个头脑风暴。 而且有的人真的会把它钻研到很深很深的程度，就会非常热爱。你就比如说， 非常钟爱这个。 对，像炉石传说其实也算一种卡牌的游戏。 算。 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的粉丝，就可以看到炉石传说这类游戏的一个影响力。也可以看到，其实像桌游啊这种卡牌游戏，还是有自己固定的粉丝群以及自己的市场的，而他们也会随着市场的变化、消费者的需求去及时做出调整。所以我觉得桌游产业今后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好，那其实呢，咱们回来看这个，无论是今天咱们聊到这个桌游的大发展啊，还是很多这个线下游戏，其实在趋于一个，就是在把人们更紧密的联系起来。 没错， 你说对吧？ 大的趋势。 嗯，无论是这个线上软件再怎么发达，人们最终还是要见面啊。 哎， 他不是说咱俩就光在线上踢足球。对， 归根到底还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 哎，你比如说之前我记得刚出这个某宝的时候，对这个好像现实中逛街也造成了一定冲击。但是你发现没有，最近一年又有回暖。各大商场的这个营真的还是在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忽略了，就比如说您可能更懂啊，小美，你们女生逛街其实不单纯是只是为了买这件衣服去的， 很多时候是享受逛街的过程。 他们误以为理解咱们目的性很强。那你说人要在家都把事情都办了，人也不用出家门，我觉得 也就没有什么乐趣。所以说我们可能出去逛逛街更多的是为了比如说透透气儿。 对啊，咱逛逛街， 有了什么 逛逛漫展 趋势。 对，咱也不是说我光为了买那周边或者怎么样，我也是为了逛逛漫展，认识更多的人，聊聊天，人与人之间我能有更多的沟通啊，更多的这些了解，更多的互动。我觉得这些也是一个很能增强人现实中沟通的一个精神。 嗯，没错。 行，反正我觉得无论如何，科技都是使人类的生活更加的 便利， 嗯，更加便利，更加幸福的一个前提。 没错。 那咱们今天节目差不多也只能 也就这样了。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是这个青春联盟。另外，我觉得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漫游嗨翻天”。另外，我们在哔哩哔哩网站的 UP 主账号也叫“漫游嗨翻天”。您只要 对， 您只要搜索里边就有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视频回放。 没错，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6935657556693，大家可以进去来玩。 嗯，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嗯，我是许可，那我们明天见喽， 明天见，拜拜， 拜拜。違う子も千里の道も一歩から石のように硬いそんな意地で地に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れずこう死ぬ気でいや死ぬ気で